通4.41跌四仙，港交所452蚊升9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7，瑞士法郎0.883，加元1.267，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228，澳元对美元0.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港金系报17,4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81.73美元，卖出价1,882.6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升0.3。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 百人城中畅所欲言。 随机抽样出来的香港市民，今个星期六一起就财政预算案表达意见。 嘉宾讲者包括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宋恩荣、 美国克林逊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徐家健。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星期六朝早10点同步直播。 中言堂。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细杰，影呢度啊，低啲，低啲，低啲。啊，都系唔系，高丑影得靓啲。 瑞文啊，你点影都咁靓噶啦，唔好咁姿整得唔得啊你？ 唔系啊，我学紧喺野外影动植物啊。 嗱，今个星期我就请嚟咗一对拍档，教我哋生态摄影嘅秘技。 而我就请嚟复耕者联盟，讲下永续农业点样实践。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眨眼呢又到咗星期五晚上嘅10点，差唔多18啦。你听緊係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呢、這个时间当然听到呢个开场曲就係广东广西啦。咁喺直播室里面呢，今晚有我自己胡世杰同我拍档梁敬国嘅。Hello， 大家好。 咁啊，哇，眨眼呢，即係我因为我哋而家星期五都係轮住有几个拍档轮流上嚟啦。咁啊，上个礼拜就係阿子欣老师，咁今个礼拜咧就跳翻系阿梁敬国，咁啊又要提提大家，咁啊因为今晚咧系呢个短版、超短版嘅， 成日都系短版。 广东广西系啊，咁啊呢个系即系成个大局为重嘅安排，咁所以去到11点嘅啫，咁我哋眨眼咧即系得20多分钟时间咧，就倾下一个课题。咁其实大家喺我哋呢个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嘅 Facebook 咧都见得到噶啦，浅谈韩剧啊，咁啊我。当阿梁建国咧掟呢个题俾我嗰阵咧，我谂啊，我真系一跌眼镜，我冇谂过原来你都系韩剧迷啊，或者叫粉丝。我以为你咧，因为你知啊，你成日揸住啲书咧，又唔会揸啲其他外语嘅书籍啦。基本上我见到你睇嘅书都唔系呢一味嘅，咁我真系有啲咦错愕嘅表情。 咁冇辦法啦，一嚟諗題目係幾痛苦嘅一回事啦，二嚟諗下點解我咁樣話一嚟淺談先，一嚟得個20多分鐘，想深談都唔得啦。 咦，揾次可以深談下 喎，最好啦。二嚟就係話呢一次我點解講呢樣嘢咧，就係、是、近期我追過一出韓劇，其實完咗噶啦已經。 係， 咁我諗翻起呢一出韓劇咧，係我繼《大長今》之後咧， 第二出韓劇我是追睇嘅。 哇！喺你講到大長今都即係 十幾年 前，超過十 幾年前， 十幾年前嘅事啊， 十幾年前嘅事嚟嘅。大長今嗰陣時候我中意睇，我開頭唔睇嘅，頭嗰幾集 人哋靚女係嘛？ 唔係呢個問題。我覺得自己韓劇咁好睇咁樣，但有一兩次我睇咗之後咧，我俾佢吸引係乜嘢咧？當然啦，李英愛好靚啦，呢個無可置疑。就係佢嗰種製作咧，好精細。嗰啲佈景當然都係搭出嚟啦。但係你會了解到入邊咩叫上宮啊？哇，開頭唔知乜嚟嘅，原來啲嗰啲女性官名。另外就係佢入邊係可以睇到韓國嘅宮廷，我唔知真定假啦。但係個宮廷嗰啲禮儀啊，嗰啲組織啊，嗰啲餸菜點樣準備啊，又或者係嗰啲醬啊，或者係嗰啲泡菜啊，點樣醃啊，係跟時日啊咁樣，係好好 fascinating， 就係我了解多咗。即係韓國嘅文化，其實呢樣嘢都好犀利。韓劇之所以犀利，就係佢呢個真係一個文化嘅推嘅點樣講啊？ 展現啊， 係展現又好，或者一個軟實力嚟表現嚟。咁、自從嗰個之後，其實一嚟又唔係話繼續有好多韓劇嚟啦，之後同埋有一段時間嗰啲韓劇好難睇嘅。即係嗰啲咩藍色生死戀啊嗰啲啊，梗係咧搞到係好鬼死，係好老土啊。即係梗係阿表哥同表妹又結婚啦，跟住又白血病啊，又死啊咁樣。 喂，佢哋其實嗱，你就可以用你自己呢一個形容就話老土啊。但係有啲人就正正話咧，嗱，你講緊你話有一段時間好老土，或者甚至乎你暗指都唔係好掂咁樣。正正呢個就係賣錢同埋真係有市場嘅喎。即係呢啲老老土土嘅劇咧，唔知點解當佢係韓劇嗰陣咧。香港觀眾或者內地的觀眾又受喎，但如果你話調翻轉頭，如果你係本地的大台、細台、中台咩好咧，你做呢啲咧，你就可能會秒到咧，哇唔係啊嘛，我就算免費都唔會睇你啦，咁即係香港人就有呢一種咁嘅特質嘅喎。 啊，呢個一方面啊，我從我嘅感覺啫，我嘅分析可能係個人感受啫。嗰陣時就算我覺得啲劇情老土，我唔睇咧，但係佢靚人靚景靚仔靚女。是好做得好仔细好靓嘅啲嘢。咁你香港人一嚟叫做新鲜嘛、以前你好少会睇韩劇㗎嘛。咁嗰啲人开始睇嘅时候，咦个个都呀个个都靓喎、啊。劇情系老土㗎啦。咁佢啲师奶嗰时咪师奶睇囉。其实后生唔系好多睇嘅嗰阵时我印象中。 系咪呢 佢个韩劇都慢慢变嘅。 系。 由而家变到头先我提我而家将会再讲呢一出我点解会追睇呢出呢我的感觉就是说我讲名先啊呢出呢佢个名亦做呢叫做检察官内战。但如果你英文嚟讲呢其实呢就是一个检察官日记嘅即係 Diary of a Prosecutor, 其实。咁我点解觉得佢过瘾呢第一佢就係话正式系讲检察官嘅生活。 你以为系即係韩版一号皇庭㗎嘛 唔係其实日劇都有讲嘅木村拓哉都做过嘅。就講檢察官，即係日本檢察官。咁你可以知道其實，因為韓國俾日本殖民統治過幾十年啦，咁所以可能佢嗰個司法制度其實都學咗日本嘅，即係檢察官嘅權力好大，即係的你埋你啊、審你啊，其實係做埋調查嘅。咁我點解咁有興趣睇呢出呢因為佢短短嗰十六集入邊咧，其實分咗好多，每一集咧一個單元。 嗯 當然單元之間又將它串埋成為一個統一，就講檢察官入面他用內戰的意思，其實即係入邊有啲人係有啲鬥氣啊。 內幕啦，我諗其實如果香港用語應該係 你可以咁講啦。組與組之間的權力鬥爭啊， 係唔同房啊嘛，唔同辦公室啊，嗰啲三零九啊嗰啲。 同事之間的鬥爭啊。咁但係佢每一集其實佢係反映返韓國社會嘅另一面嘅現實生活。譬如有一集講咩呢講校園暴力。 嗯。 就係其中一個檢察官個仔喺學校小學生嚟嘅咗。就係、是、去欺凌佢啲同學。咁樣你可以反映到韓國社會入面佢本身嗰個係男檢察官嚟嘅。學校叫佢去佢又話俾老婆聽係好忙呀唔得閒呀。咁事實上亦都係你即係喺職場上，你間唔中話因為屋企嘅事而男性離開咧，就會可能喺韓國嘅文化上邊唔係咁好。咁呢個一集就反映咗後面原來佢嘅仔真係暴，即係去欺凌人嘅。咁 帶引出佢每一次咧完咗之後咧，那個男性嗰個檢察官其實都係主角之一咧，就佢自己又會有啲獨白啊，又話社會上係點樣乜乜。你呢一集啦，另一集咧就講咩咧？因為檢察官就係女性噶嘛，佢嗰度雖然男性為主啦，咁啊講女性喺韓國社會入邊所受到嘅壓力，一個工作嘅女性，其實香港誒正亞洲都係嘅， 嗯， 日頭要工作，夜晚要買餸煮飯湊仔， 嗯哼嗯哼。 仲有另一個 sideline 喺嗰出嗰一個劇集入邊，亦都有講喺職場上邊，韓國嘅女性點樣俾男上司抽水， 係、嗯， 但係去報即係佢話有性騷擾嘅時候，咁當然就話喂，其實佢又好疏爽嘅喎、 嗯， 有呢路路咁樣，因為反映咗呢樣 呢個永恆嘅課題啦，特別喺韓國嘅社會嚟講更加添啦。 咁仲有佢成套劇入邊有兩三集就講咩咧？就講一啲檢察官。为着做自己要做检察官的使命啊，就是 要公义得到彰显啊嘛，而不畏权势去告一啲同吓上层有非常之好关系嘅大公司嘅人， 嗯， 而令到自己当然俾人炖冬菇啦，由首尔炖到去，佢成出呢出戏咧就系一个喺南部一个小镇嚟嘅， 系。 咁俾人掟咗落嚟啊！有啲咁，就算喺小镇嗰度咧，都同样遇到同样嘅情况，就系、是、点样去检察点样去告发、去检控一啲权贵人士。 嗯， 喺个过程之中，呢、這个分处嗰个处长本来就话：，喂，下次就轮到你升职噶咯。咁呢个分处嘅处长嘅上司，即系中央少少嘅人咧，就同佢讲过一句说话，真系好过瘾嘅。佢话飞机喺起飞同降落嘅时候系最危险嘅。 嗯， 你明唔明嗰个意思系咩？起飞的意思即是你升职的时候，降落即是可能你退休的时候，你怎样好来好去啊？你升职的时候怎样？刚刚他在一个关节位就说、哎、就来轮到你了，但是他下面的检察官就是想告一个跟权贵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公司， 嗯， 那有个挣扎，挣扎了一轮之后，那这个分处的处长都说好去吧，这样那告了过咗之后，即系佢咪冇得升咯。 嗯， 冇得升，原来佢好过瘾个韩国嘅传统，就话啲嘢都分一届一届一届。譬如你系38届嘅， 系 如果你俾人爬一头咧，佢话你通常你两个选择嘅，一系就辞职， 嗯哼， 一系咧就调翻去唔知某啲中央嘅机构嗰度做你 junior 啲嘅人嘅下属。 嗯， 咁通常啲人你知韩国社会人士男性啦嗰种。 大男人 咧，好多时候就会离开咧，咁、 嗯、 样。 嗯， 咁即系成套剧，佢但系个你见我讲啲好似好严肃嘅麻话题咧。 嗯， 但系佢有个好处，我点解咁有兴趣咧？佢每一集入边，佢都穿插一啲小节咧，系几有趣嘅，令到你觉得系好轻松嘅。其中一个对我最深刻嘅印象就系、是，可能系一啲大台嘅剧系偷佢桥啊！本来大台都有啲咁嘅桥啊，我以为咦大台啲创意咁劲嘅，但我一睇呢套咧，点解咧就系佢喺套剧集入边有一个好年青嘅检察官，即系啱毕咗业出嚟嗰啲咧。咁你知年青廿零岁咧， 新扎师兄 中意上网打机嘅。 嗯哼， 有一日咧，原来喺网上嘅俾人呃咗嗰啲武器啊，即系本来系交易嘅，佢俾人呃咗武器。咁佢咧。要喺翻个检察院嗰度检去检举人， 系 用自己系受害人嘅身份嚟去告人， 系 咁你喺嗰个韩国嗰个文化入边有冇搞错？你自己检察官竟然咁失策，俾人呃咗，你仲去宣扬即系大锣大鼓话我要去检控人？本来啲上司系想俾少少压力佢，就喂老友唔好搞啦，咁样 好丢架。 咁佢你知啲后生啦，唔得我一定要告，咁啊告啦。咁卒之揾咗一个呃佢嗰、那个，佢嗰个有一个女士嚟嘅。咁、 嗯、 上到嚟，两个人喺一个检察，即系另一个检察官上边就讲咧，就佢呃我，又咩我呃你啊？你自己戆居啫，我边呃你啫？ 系 咁搞一轮咧，原来咧呢两个人喺嗰个游戏入边咧，系好崇拜一个个名叫做积云大君主啊，好过瘾嘅呢啲名，我唔知乜嚟噶啦。咁佢话。唔好讲咁多啦，嗱、 嗯， 不如我哋就揾积云大君主嚟做一个裁决，睇下边个啱边个错啦咁样。咁有人话好啦，我揾积云大君主啦。咁心唔知点样啦，佢哋又可以揾到积云大君主呢个人啦。咁、嗯、嚟到睇下究竟谁是谁非啦。咁到吓、啊、 大家嚟三口六面对簿公堂嘅日子咧，点、解等嚟等去，那个积云大君主都唔出现嘅？咁喺嗰个检察官嗰度咧，其中即系有啲事务官，即系等于 E.O. 咁样啦，就香港政府嚟讲，咁嗰啲检察官就话：，乜事务官，喂，不如你落去去接嗰人上嚟啦。咁啊，乜乜事务官系一个女士嚟嘅，平时唔出声嘅，喺个剧集入边好静嘅，自己做自己嘢嘅啫。好啦，咁再睇，咦，到时间嘅，咁嗰个事务官上翻嚟嗰个房嗰度啊，咁啲人话：，咦？点解唔见嗰个阿积云大君主出现嘅？咁、那个事务官冇乜点讲嘢，只系举起一只手，那个手入边有个戒指。跟住我想讲，年轻检察官同嗰个女士咧睇见嗰个戒指咧，即刻起身落地下嚟到朝拜佢啊！原来佢就系个积云大君主。即系我觉得呢个小嘅桥段系好好笑啊！即系对我嚟讲咧，因为我唔会打机啦，唔会网上打机。但系你一然反映咗韩国年青嘅一代，亦都受呢个打机潮影响，而影响到佢哋竟然崇拜佢，即系我唔知系因为系戏剧化嘅效果啊。总之嗰两个就系即刻喺凳度落咗地下，嚟个鞠躬，跟住之后咧，最后嘅发展就系话佢两个就因为佢解开咗个问题啦，两个好开心咁样去离开啦。 唔系，我觉得咁，即系我听完你，都系当然啦，我冇睇得你咁深入啦。咁我但系睇翻一啲即系网上面嘅分析都话，其实呢一套你话叫做检察官嘅内转好，检察官嘅内战好，有两种唔同嘅译法啦，咁样。咁其實佢都係講緊，佢唔係要講話我哋你一路好正路、好大路就覺得，我梗係睇下嗰啲咩法庭爭拗啊、官商勾結啊嗰啲嘢，唔係佢唔係講緊啲嘢。佢嘅意思即係呢套劇俾到你嘅感覺就係，其實檢察官也是人，檢察官也是一個普通人，所以就即係衍生咗你正話所講嗰個橋段，就話其實檢察官無論佢攞班好、新扎師兄好，佢一樣都係一個會打機喺網上玩遊戲嘅人，甚至乎會喺網上邊俾人呃武器嘅人嚟嘅啫咁樣。咁即係我覺得嗰樣嘢，你就見得到佢其實嗰、那個你話個編劇好、個作家，甚至乎係即係大家知道其實呢套劇本身就係一個檢察官佢寫嘅一個同名小説而拍咗成一部韓劇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就將好多我哋日常生活嘅嘢，甚至乎即係其實講真，任何嘅職業，你睇佢冠冕堂皇好咩都好，但係實情佢都係一個普通人，又或者普通嘅韓國人，佢一樣會遇到呢個騙徒，一樣會遇到一啲日常生活所遇到嘅一啲所謂無聊二三事啊。阿敬國， 這個可以咁講咧，即係佢我哋以往，譬如我睇開阿木，我頭先講木村拓哉，亦都有做過日本嗰啲咁嘅檢察官嘅片集啦。入邊通常咧都係做啲相對嚴肅啲嘅話題嘅，就唔會好似呢套片 咁樣。係呢套係好生活化， 生活化之餘係有少少搞笑咧，令到你輕鬆地又過咗。但係輕鬆之餘，其實佢帶咗好多信息出嚟。譬如有一套有一集佢講。欺詐嘅，佢又列曬好多數字嘅嗱，原來韓國入邊一年有無數咁多嘅欺詐案，嗰啲欺詐案有大有小，大有大呃，細有細呃咁樣。咁佢只不過就係話喺成個過程之中，究竟我哋即係佢即係用嗰個人啊，一個檢察官點樣可以幫得到一般嘅人民係可以避免受呃咧咁樣。咁佢都其中一個場景就係、是。那個警察官去到一啲中學，同啲中學生講：喂，你唔好咁容易俾人呃喎。第一，佢話好容易啫。你睇下嗰樣嘢，如果真係咁好嘅話，你諗諗係咪真係 too good to be true 呢樣嘢？咁成套劇，不過亦都咁講，呢套劇咧，佢個結局咧，我覺得係少咗爛尾嘅。爛尾嘅意思就係話，佢又會。比較上係傳統地，哦，有啲大案啦，係全國性嘅，我要去參與去調查，因為遲先即係升唔到嗰個老細啊。咁突然間去咗首爾咧又發生啲重大嘅案件，就係去檢察廳本身嘅高層嘅舞弊嘅案，咁啊揾咗佢以前俾人哋冇得升嗰、那個，因為覺得佢形象清廉啊出嚟啦。 咁佢就揾翻佢以前啲舊下屬話：，喂，你哋幫手啦。 嗯。 咁幫手之餘，到最後就話，雖然證據都喺曬手度，但係最後佢都冇做一個重要嘅檢控工作。 嗯。 點解咧？佢就話要維持翻我哋檢察廳嘅尊嚴。如果我哋真係搲曬啲嘢出嚟，原來係咁污糟邋遢嘅呢班友，哇！即係奸淫掳掠、貪赃枉法嘅。咁檢察廳做咩地位呢？咁樣，即係我覺得有啲爛尾啊！即係用啲咁老土嘅傳統思想嚟到去完結咗呢個劇集咧，係非常失望嘅。我睇到最後嗰集就，我唔知咪因為佢要補翻啲飛啦，即係可能喺韓國嘅社會入邊，始終官都係官本位啊嘛，官嘅影響係 即係同埋好注重嗰個階級嘅一個社會嚟講咧，咁有可能你講。或者你呢个估计都系啱嘅， 因为编剧都要揾食噶嘛。咁下次唔知仲可唔可以揾到政府帮手，因为始终佢都有啲地方都要揾政府帮手噶，攞下料噶，拍下外景啊嗰啲嘢。咁所以去到最后，佢我感觉到，因为佢喺个剧集入边出，其实出过两次， 嗯、 就系、是、一比较年轻嘅检察官，因为基于正义， 嗯， 系挑战呢啲巨人，系成功咗添，仲。当然要付出代价啦，一个由首尔俾人掟到落嚟呢度，一个咧就因为咁样令到佢嘅上司冇得升。 嗯， 但到最后嗰集佢补翻飞， 系 有啲更加巨、更加巨嘅贪赃枉法嘅事情，明明查得出嚟啦、 啊， 但系最后都唔去做一个积极嘅检控。 嗯， 咁啊烂一尾，话俾你听就系、是、喂，你都要吓。 是 为个大局着想啊！ 唔系讲咗咁耐啦，即系梁建国就作为一个自己系一个韩剧观众嘅例子咧，佢话都俾你听啊，其实套剧里边咧，如果加入咗一啲元素，包括你可以认识多啲韩国嘅社会啦、文化啦，以至到今次呢个讲话喺检察官。呢、這個行列裏面咧，所發生嘅一啲嘢咧，其實啲無論你話啊編劇好，係全部真好，全部假好，起碼你對當地嚟講咧係多咗一啲嘅認識嘅。咁啊，呢個淺談韓劇咧，我哋講到呢一度啦。咁啊，星期日朝早咧。依然有正常嘅廣東廣西啊，咁就有馬鼎盛、馬恩慈同米克，咁啊三位咧就會講下呢個被工作狂嘅。咁啊喺十一點鐘之後咧，咁當然我哋結束呢個廣東廣西啦，就會係呢個四台聯播嘅時段。十一點之後咧就會有黃耀祖嘅音樂説啊，當然係二台嘅主場啦。最後咧，阿梁建國話送翻呢首歌俾大家啊，唔知你幾耐冇聽啦呢首就係阿 Sai 啊，佢呢一首嘅 Gangnam Style 結束我哋今晚。 Gangnam Style， yeah， 拜拜。Gangnam Style， 낮에는 따사로운 인간적인 여자， 커피 한 잔에 여유를 아는 품격 있는 여자， 밤이 오면 심장이 뜨거워지는 여자， 그런 반전 있는 여자。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Op, op, op, op Oppan 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Op, op, op, op Oppan Gangnam Style Hey, sexy lady Op, op, op, op Oppan Gangnam Style Hey, sexy lady Op, op, op, op 정숙해 보이지만 볼 땐 노는 여자 이때다 싶으면 묶었던 머리 푸는 여자 가렸지만 웬만한 노출보다 야한 여자 그런 감각적인 여자